第四行。 Ben, Lavan, Yamin, Yamim, Binyamin, Yain, Shlomchen, Shlomchem, Shamam, Shaman。 第五行。 Rosh, Reshit, Dag, Tete, Barati, Vayomer, Vayomar, Shav。 第六行。 Elav。עליו, תחתיו, לפניו, אחריו, אחריי, אלוהיו, חצרותיו.